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一段抗战经历。所谓抗战，是他和病痛做斗争的戏称。那么这场斗争到底有多艰巨呢？你刚才说什么？你的抗战？ 对啊，嘿，想听吗？ 你看什么战呀？ 和腿伤的斗争。 你的腿怎么了？ 就前几个月刚做完手术，现在刚能出来走走，就跑到你这儿来了，就是想给你讲讲我这左腿的伤。 他怎么伤的呀？ 嗨，说起来跟个段子似的。 段子？ 就我在运动会上表演跳舞，结果众目睽睽之下，我一个华丽的转身，左膝关节就脱臼骨折了。 疼坏了吧？ 你说呢？我都不敢回忆当时我的脸色有多可怕。哦，最重要的是，这太丢脸了。其实一开始也没做手术，就是在家休息了一个月，把骨折给养好了。可是膝盖却落下了一个习惯性脱位的毛病，而且骨折的时候有一小块骨头碎片一直留在了我这个膝盖骨的肌肉和韧带中间。哎，你脱位过吗？ 没有。 那你是真的不理解那种不堪回首的感觉呀。有一次我在逛商场的时候，不过来了一个普通的转身，就咔吧一下 脱位了。 哎呦，把我疼的呀。最可悲的是当时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只能坐在地上自己把脱位的膝盖亲手给掰正了。 好家伙， 坚强吧。 我敬你是条汉子。 不过总这样也不是办法，你说是吧。而且脱位几次之后，我连上下楼梯都困难了，所以前几个月我终于决定去住院好好治一下。刚住进去的时候，因为床位紧张，我被安排在了靠走廊的位置。啊，那个人来人往的呀，说话声啊真是太吵太烦了，所以每次做完检查，我都会让我妈带我偷偷回家住。然后在做了 CT、 X 光、核磁共振之后呢，终于等来了大夫的宣判。 大夫怎么说？ 大夫说要用铆钉把我那块碎骨片固定在关节里面，还要调节左右韧带的松紧程度，手术不大不小吧，大概2个小时左右。 听上去好像没那么严重。 我听着也是。手术就定在第二天一大早，我也终于住进了刚空出来的一个病房。那个房间特别小，估计也就20平米左右吧。 按说只能容下两张床，结果又硬塞进一张，而且房间是不分男女的，你知道吗？好在挨着我的那个叔叔还挺好的，挺可爱的，他也就35、36吧，有老婆孩子。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赤手空拳的来到这边闯荡，一口气奋斗了20年，现在终于能踏实过日子了。不过因为年轻的时候伺候老板和客户，所以经常通宵不睡觉，还经常喝啤酒吃海鲜，所以虽说现在有车有房了，可是也有了一身的病。他住院就是因为膝盖里面有积液和一层特别厚的痛风石，晚上发作起来别提多疼了。 嗯，痛风这病确实够受的，而且这种病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根治的。 对啊，只能控制饮食和长期吃药。可是那个叔叔一直笑着聊自己的病，他那种豁达真的让我特别佩服。即使他一直很疼，可是他脸上的笑却一点都没有减少，经常听他调侃这调侃那的，这一天过得也挺开心的。哦，他老婆人也特别好，经常过来陪他，他们还是青梅竹马呢。那个叔叔总是嬉皮笑脸地说，哎呀还是我老婆好啊，然后就会招来他老婆的一顿笑骂。 看来病房虽小，气氛还不错。 嗯，不过另一个床的老奶奶就有点可怜了，她都70多了，瘫痪2年了，虽然神志还算清醒吧，但是话很少。她是因为大腿骨折住进来的，一直由一个护工照顾。那个护工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的。 怎么了？ 他也是快50的人了，湖南人，性格很泼辣。他的小孙子也经常来病房写作业。这个护工照顾老奶奶也有10几年了吧，应该算是老奶奶家最了解他的人了吧。 最了解？老奶奶没有亲人？ 有个儿子，挣的还挺多的，但是每次来也只能待10分钟左右，买一些生活用品给老奶奶，握着她的手说几句话。不过老奶奶也基本就是用眼神来回应，平时除了吃饭睡觉，她只是呆呆地盯着电视看。只有她孙子来看她时，她才会笑，而且笑得特别灿烂。能看出来，孙子就是她活着的动力。哦，再说那个护工，虽说他人挺好的，也特别热心肠，可是他那嗓门也实在太大了，特别聒噪的一个人。不过辅导他孙子作业倒是也能让我打发打发时间，有时候遇到特别刁钻的题，全病房的人也能跟着一起勤策勤力的讨论，特有意思。手术前天晚上我没法再跑回家了，所以那一晚上我就只能抱着 iPad 看综艺，看了好多集才慢慢的发困。中间那个护工一直在和孙子打电话，挺闹的，不过也让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那种亲切感吧，让人挺安心的。哦，负责我的那个护士也是让人很安心的人，她大概30岁左右吧，长得很甜，而且特别温柔。打针的时候会问我疼不疼啊，还会督促我在床上练小腿肌肉，还会帮奶奶把靠枕摆好，提醒护工给她喂药。手术前我还特地的写了一篇日记，我说无论是叔叔奶奶还是我，虽然病痛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努力地进行了自己的抗战，每个人都要经历痛苦，不过苦难之后必定是光明的。 想了很多吗？ 也就是手术前逞英雄罢了。 怎么了？手术后就怂了？ 哎，一言难尽呐。其实手术的时候还行，早上接到通知后，爸妈就陪着我去手术的那层楼，楼道特别安静，一安静吧就特容易让人紧张。好在等手术的还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叔叔，那个爷爷很淡定，还笑着跟我说，哎，千万别紧张啊，如果太紧张血压就得升高，就做不了手术了，还得2进宫，多难受是吧。那个叔叔也劝我放松，他俩这么一安慰， 我也放松了不少。后来我进了手术室，那个地方也没我想的那么阴森吧，大概有10平米。手术台在正中央，护士让我躺下来之后就去其他地方忙了。我一个人大概等了20多分钟，麻醉师就过来给我打麻醉了。好家伙，麻醉的那个针头可真是粗啊，而且直接往腰上扎，扎进去的时候就感觉跟过电流似的，我就觉得那种麻痹的感觉很快就从腰蔓延到脚跟了，可是扎针的地方还挺疼的。打完麻药之后，我就使劲掐了掐我的大腿，真的一点知觉都没有了，就好像我这两条腿根本就不是我的了，就跟我腰上挂的一个物件似的。 这个比方打的，哎，手术还算顺利吧？ 还行。我本来以为我会直面淋漓的鲜血呢，没想到开始手术以后，我的视线就被隔离给挡住了。 那是肯定的呀，怎么可能让你亲眼看啊？ 也是，看到了可能会被吓死吧。麻醉师还给我戴上了氧气罩，可是我才戴了一会儿就偷偷的把它给摘了，因为我总觉得吧，戴着反而呼吸不畅，而且会更紧张。那个手术大概进行了3个多小时，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出手术室的时候我还挺兴奋，还笑着安慰我爸妈呢。不过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麻药劲过了以后够受的吧？ 你也体验过？ 以前啊做过小手术，有过体验，不过没你腿那么严重，但也疼得够呛，所以我猜你肯定也不好受吧。 何止不好受啊，这是生不如死啊。当时大夫要求我手术后6小时不能进食喝水，我本来就已经口干舌燥的了，加上麻药劲儿再一点点过去，我这才知道抗战真的没那么简单啊。哎呦，那个疼的感觉真的没法形容。就跟那波浪似的，把我的感官全部占领了，最后我都丧失理智了，疼得大喊大叫又哭又闹的。没办法，医生只能给我加了镇痛棒，也打了止痛药，可是我还在不停地冒冷汗，特别焦虑也很害怕。那6个小时啊，你都没法想，我恨不得自己能晕过去6小时。我妈在旁边也只能干着急没办法，只能劝我忍忍就过去了。真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而且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后来我总算能喝水了，可一点吃饭的欲望和力气都没有，葡萄糖和消炎水都是在不停地给我打，输完一袋又接上一袋，输完一袋又接上一袋。到了夜里，我感觉也没有最开始那么疼了，可能是药起作用了吧，也可能是我稍微习惯点了。但是那个镇痛棒是有副作用的，它会让人失眠，意识呢也是迷迷糊糊的，所以那一晚上是又睡不着又昏昏沉沉的。唉，也难为我妈了，她也睡不了，除了要陪我说话，还要给我揉脚揉手转移疼痛。最后总算挨到了天亮，看到阳光的时候我心情也敞亮了不少。我告诉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已经熬过去了。 不容易啊，之后应该就是一天比一天好了吧。 肯定是啊，不过过的也是昏天黑地的，每天要打750毫升的点滴，从早打到晚，电视呢从这个台换到另一个台，看到护士忙前忙后喋喋不休的，我心情倒是越来越平静了。当时也不怎么分白天黑夜了，每天都是半梦半醒的。其实睡觉是最打发时间的，醒了就看看电视，我从早到晚大概能看到4部不同的电视剧，每次睁眼一看，哦，是这部，就知道现在大概几点了。我妈对我照顾的也很好，不过她要是睡觉不打呼噜就更好了。 人无完人呀。他和那个病友叔叔都是打呼的高手，每次睡觉都是呼声震天的，所以呢我也总是睡睡醒醒的。不过虽说睡不好，哎，但是吃的还不错，医院的伙食还真是挺好的，什么清蒸排骨啊，竹笋烧肉啊，都是我喜欢的。我的食量每天也在增加，每天医生也会让我做一些拉伸小腿肌肉的动作，所以我是看电视也做，吃饭也在做，到最后绷脚都快成我习惯性动作了。唉，但是日子还是挺无聊的，我偶尔能睡着的时候都是梦到出院，只有爸爸和我妹来看我的时候我才能心情好一点。看我总是因为腿疼发小脾气，病友叔叔有事没事都会过来和我聊一会儿，真是天南海北上天入地无所不聊了，经常的把我逗笑。当时正好是世界杯期间，他经常会在半夜拿手机看直播，早上又来嘻嘻哈哈的和我讲球赛。 多好呀，赶上这么一个乐天的病友。 是啊，其实那个护工也挺好的，他经常会带来各种各样的水果，因为我辅导过他孙子呀，所以也经常会给我带一些。就这样我也慢慢习惯住院的日子了。一天之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清晨，因为医生会挨个查看病人的情况，然后决定病人是否能够出院，所以每个清晨对我来说都有出院的希望，但是也经常失望就是了。有一次我实在是急了，就跟主治医生置气，我不理他，现在想想可真幼稚。 不让你出院还不是为了防止你二进宫？ 当时你可想不了那么远，我真的是受够了天天输液还要控制饮食的日子了。我跟你说，我当时的左右手就全都是针孔，过去我觉得输液的那个针扎进去已经够疼了，但是现在我懂了，真的没有什么比做手术划开你的皮肉更疼的事儿了。医生还说呢，我那个伤口的疼痛一点不比妈妈生孩子时候的疼痛感情。听完我还挺感慨的，哎呀，我的经历还真是比同龄人丰富了不少呢。 是啊，这么疼的感觉都体验过了，只要熬过这场战斗，以后还怕什么呀？ 哎，我也是这么鼓励我自己的。 那你最后在医院住了多久啊？ 大概住了小半个月吧。告诉我可以出院的那天，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开心。可收拾完东西之后，我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怎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坐上车呀。 你还是没法自己走？ 我腿都沾不着地儿，哪怕两条腿垂直向下，伤口一扯就疼得要命。最后我爸借来了一个轮椅，可是又不知道怎么把我搬上去，最后还是那个护工看不下去了，干脆利落地把我抱起来，稳稳地就放在了车上，还特别熟练地指挥我爸妈拿来小椅子和枕头把我的左腿放平。 专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 对啊，回家的一路上我也因为腿疼连哭带喊的，到了车库我爸妈又喊来了姥姥，外加半路上热心帮忙的邻居和清洁工，终于把我给弄回家了。不过路上腿还在反复的拉扯，所以那天晚上我又疼得失眠了，但因为怕副作用，所以我忍住没吃止疼药，把那晚上生生给熬过去了。之后的日子嘛，就一天比一天好啦。正好赶上我们那边开展了一个家庭病床项目，换药拆线都是医院指定派护士来家里操作，所以不用折腾去医院了。 哟，服务不错嘛。 对啊，第一次换药的时候我偷看了一下伤口，咦，吓死个人了，就跟三条大蜈蚣似的。 疼不疼？ 嗨，大风大浪都经历过了，这点事还怕什么呀？ 说得好。 后来康复的过程也挺漫长的，但是还是很愉快的。刚拄拐下地那会儿，我妹就成了我的守护者，她比我小十岁，可是还跟个小大人似的，嘱咐这嘱咐那的。后来终于能扔掉拐了，你不知道， 对于一个多月没有独立行走过的人来说，这是件多么高兴的事儿！到楼下花园散步时，看到阳光，看到小狗跑过花丛，我都觉得特别感动，差点就哭出来了。唉，我算是彻底明白，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儿了，真的要好好珍惜啊！ 看来这苦啊，没白受，懂了很多道理嘛。哎，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兰地、加里安诺酒、橙汁和蛋清调成的，名字叫做金色勋章。既然你的抗战胜利了，自然有资格拥有一枚勋章了。 哇，谢谢老板。 不客气。 其实经过这么一场硬仗，我真心明白了有什么别有病那句话了，真的太痛苦了。 不过生老病死可是所有人都要经历的事，还真的躲不了，都是迟早的事。但是啊，面对痛苦却可以怀着不同的态度，比如你病房的那个叔叔就是个很好的榜样，即使再难受也能笑着面对，这才是聪明人啊。反正都是疼，放松开怀地面对敌人，赢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嗯，哎，可就像你说的，我们最后总有那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吧，想想还真是有点儿。 没错，但是我觉得病魔可以消灭我们，但不一定会打败我们。不向病魔认输的人不是失败者，他们所有人都有资格获得一枚金色勋章。本故事原作楚玉，改编制作陈寒， 演播赵一彤、 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快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穿过茫茫人海，广厦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